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 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早晨，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PC。 早晨喽 ，PC 啊，年尾咧特别需要感恩嘅，咁啊，我嘅感恩事项咧同你分享下啦。咁啊，多谢你咧，一年之间咧就帮我哋咬啊完成咗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嘅主持啦。咁啊，好多谢你啊！咧，首先我真系好想讲咧，即系听众朋友都话，哇 ，PC 啊，好多嘢做，但系咧，我想话佢咧嚟我哋节目嗰度咧做嘉宾咧系无偿嘅，咁所以我自己咧系好 appreciate， 即系好欣赏。好欣赏你呢个作为，你系有一段时间失常，嗰段时间就系你选举嘅时间啦。咁我回顾翻，其实施俊卿，你今年其实个转变都大，系嘛？ 都大啊！嗯、我觉得好多人俾咗好多机会我啦，系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机会我都珍惜嘅，系、 嗯、 啊，即、就、系、是、用尽我嘅全力去尝试去做好每一个大家俾我嘅机会。其实我自己觉得系。系啊，好多人教咗好多嘢啊，欧啦， 冇教你嘢，我俾你指教。 其实我觉得你呢三年好重要啊，我觉得即系系咯，即系喺度讲啦，即系你同松哥系俾个机会我嚟到电台呢一度，咁呢一个机会系讲紧，我估唔到有一日原来我要出选啦，第一件事，咁呢一啲嘅。 系 过程里面，其实都俾我系一种好大学习、嗯，甚至原来放翻个选举里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经验。 系咁啊，为民生谋福祉啊，呢、這个都系啊，服务人群啊，为人民服务。好啦，嗱，头先讲啦，即系今日当然我哋会讲好多大湾区资讯啦，一阵有多个嘉宾出场。嗯、但系咁啊，讲大湾区之前咧，讲下元朗区啦，或者讲下其他各区先啦，因为十八区咧都有唔同嘅活动咧，去庆祝呢个除夕倒数啦。咁、嗯、啊，与此同时，嚟紧展望将来2024。年啊，譬如大埔区个林村个许愿树，可能又会搞啲市集咁样啦， 有啲夜灯饰咁样啦、 啊。我估计你哋都要各出奇谋啊！老实讲一句，我见你听完夏宝龙先生嘅讲话之后，都应该有心领神会，系咪？ 系啊，好、嗯、长嘅一篇文我打咗喺个 Facebook 度同埋 WeChat 度， 你都有感受系嘛、嗯？ 有嘅，有嘅，相对地，大家而家。即係整體，我諗全港嘅氛圍都係諗住點樣做翻好香港嘅經濟先，嗯、因為老實講，有好嘅經濟，大家開開心心先能夠有好嘅生活啊嘛。 我都覺得嘅，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克服，即係你唔係話唔俾你翻去內地消費咁啊。灣區梗係固然之有啲嘢係正，有啲嘢好咁樣啦。咁但係我哋都要適量地啊，留翻我哋克服嘅嘢去擺翻去香港先咁樣。咁、嗯、因為香港始終係我哋根嚟噶嘛。咁但系，即系我哋当然有湾区嘅兄弟城市去配合我哋啦。但系 Infiltrin， 我都觉得，近年我哋都想聚焦，譬如我自己落去庙街嗰度夜缤纷咧，真系 反应几好、啊， 企喺度冻冰冰食碗蛇羹咧， 系啊， 即 系 好多年冇啦。嗱、当然啦，我都有藕包嘅，咁我病埋一边食嘅，但系喺大街大巷咁样。攞碗嘢不下，咁之前有 Covid 疫情啦，大家你啲边够胆喺街食嘢啊？ 不过我自己咁睇啊，我觉得而家讲紧我哋每一个区都搞紧一啲叫特色嘅经济啦。其实我自己会再睇多一层，就系点样去透过呢个经济变做每一个区自己有嘅特色。即系以前大家会知，去糖水去边度啊嘛？呢个区， 譬如攞食老婆饼咁样呢啲，好似个基本发挥嚟啊嘛。 然之后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嗰度噶啦。 去西贡食海鲜， 跟住去边度食鸡？繼續跟住去邊度食乳鴿咁，大家會有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嘅。 係 嘅， 係 嘅。但係而家好似慢慢地，我哋少咗呢一個 pattern，、嗯、甚至少咗一啲新嘅元素放咗喺唔同嘅區裏面。嗯、我期望呢一啲大家可能會慢慢再出現。 係會啊會啊，唔好期望啦，直情落實推行 啦， 落實推行好啦。期待2024年香港有更美好嘅將來啦。好，轉個頭咧，聽日歌請我哋嘅嘉賓出場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今日嘅嘉宾咧系 Green Teens 嘅创办人啦，田成辉先生 Thomas 啊 ，Thomas 早晨啊， 早晨好，早晨 系啊，喂，同你倾下咧，其实依家就成个大湾区都流行 ESG 嘅概念啦，系咪先？咁啊喺个可持续性嗰度咧，都想同你喺呢方面去倾啦。嗱，你嘅公司有个 Green 字啦，咁一定系有环保嘅意识喺当中。喂，其实系做乜噶啦吓？嗯，讲你听下。 哦，我哋其实公司系2005年成立嘅，由成立嘅第一天开始，我哋已经系做啲系环保嘅产品嘅。咁、当时系代理唔同厂嘅产品翻嚟咧， 包括系啲乜嘢啊？ 譬如系环保木啦， 哦，环保木， 即系做喺公园嗰啲啦。 哦， 咁当时得一间公司做嘅香港，咁我哋就引入呢只产品啦。咁、就做喺唔同啲工程度嘅，即系最系做喺啲天台啊、户外啊，系啲合成嘢嚟嘅，系用啲废木同废塑料合成， 系 挤出嚟嘅一种材料嚟嘅。 哦， 由入行开始咧，都系做建筑材料。 哦， 咁都喺啲几大嘅公司度做啦。咁、有做过零售批发啦，工程市场啦。咁发觉如果要做一样新嘢，要同自己旧老板系唔一样嘅，咁啊，即系我又唔想做啲类似嘅嘢嚟抢我旧老板生意啦，咁啊，所以就觉得，我哋要做啲嘢同人哋唔同，而且又觉得，当时已经即系会讲下即系啲环保嘅产品啦， 系系， 咁啊，自己好想系落实去做， 就做咗呢啲环保嘅建材出嚟啦， 系啦， 咁跟住，我估近呢个五年咧就大行其道啦。生意都滾滾來啦，啱啱啊 ，Thomas 啊，係啊，因為我估好多政府或者公營又好，私營又好啦，一啲企業都傾向做，即係我哋多啲環保可再生嘅物料去做一啲建材咧。其實即係第一起出又靚啲，第二又真係好似即係對個地球好啲咯，啱唔啱啊？ 香港政府即係好推崇呢一樣嘢嘅時候，真係有貫徹到去到我哋供應物料嗰度都有做得到嘅，所以我哋先會有生意咯。 係係係。咁我知道成个湾区咧都有好多呢啲环保建材物料，你可以叫做手挪啦，或者叫做加工啦、代工啦等等都可以做嘅。其实最庞大呢啲叫做环保建材嘅市场喺湾区咩城市入边多啲咧？或者你自己有冇啲公司都喺？其实我湾区入边喺边度都有间厂或者有间公司嘅，点样可以对接咧 ，Thomas 吓？ 其实你话讲环保一开始最多咧，我认为系做衫嘅， 系系系。即系都东莞咯，咁样 东莞啊，或者系广东省啦、因为佢哋好多年以来都系收啲譬如废胶樽啦， 系 废胶樽叫 PET 啦， 系啊系， 佢哋收咗翻嚟，其实就可以抽丝啦嚟做衫嘅。 哦， 咁你话良肯定系呢啲系最大嘅，系后来先发展到做落建材嘅啫。 哦， 但系因为本身做建筑材料个量都会大嘅，咁所以就开始有啲譬如我哋环保木啊，有啲系 咁喺 边 度 噶？ 环保木、环保砖嘅重镇喺边度噶？我想问下。 喺广东省一带嘅， 系 南方起先做先嘅呢啲。 咁边个区噶？有冇得划分嘅？即系譬如肇庆咁样，即系我乱噏啊，或者中山咁样吓。 东莞、佛山、顺德呢一带， 就会多啲呢啲 多呢 类型 嘅 环 保， 因为有啲朋友仔可能听紧收音机都喺度谂，喂，虽然我唔系间私人企业啫，亦都唔系政府工程代工啫，喂，我自己屋企想买啲环保木，自己喺天台嗰度叫做整少少嘢揼揼整整咁样，系咪先？唔系教你僭建啊吓，即系可能揼张木台咁样，即系可能都有用噶嘛？你都知道依家其實後疫情年代，其實我哋中意留喺屋企都多咗時間嘅，或者中意自己手作仔咧整啲嘢都係多咗。咁如果可以有個可持續發展概念嘅一啲環保建材，其實自己買啲嘢嚟整下都有啊，即係時有發生噶。依家大家好多時候都港車北上，你橫掂都上到去啲超市買嘢，順便揦一轉頭先你講嗰啲地方，喂買少少嘢翻嚟自己整下先咁樣，係咪啊？ 哦，其實唔使而家以前一啦，首先喺香港都買到啦。第二就係國內好多時候好多呢啲建材超市咧，已經幫 啲香港客人咧送貨到佢哋屋企噶啦。 哦， 好耐之前已經有呢個服務， 係咪啊？ 唔係最近嘅。 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咧，可能買張台就你點完之後啊，呢張台好啊咁樣，跟住咧你就係俾咗少少訂金或者俾曬 full pay， 跟住佢就會直接運到落嚟你屋企門口咯。 係啊係啊， 即係你唔使話又託又擺上車。 好耐之前已經係咁。 不過冇嘅，依家大家講車北上好中意乜都擺曬自己嘅車嗰度。 而家係 即係好似好即時咁樣，即係我等都唔等啦，我即刻買咗自己翻屋企揼啦咁樣咯，類似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咁樣。不如咧，等你去分享一下咧，研發呢個微組減碳嘅起源啦，過程又係點樣嘅？不如你多講少少好嗎？ 呢個微藻咧，其實喺水入邊生長嘅植物嚟嘅。 哦，即係同我哋平時 單細胞植物 魚缸嗰啲藻類潛住。如果你養金魚啦，即係或者養魚咧，你冇清缸邊咧，咁佢有啲綠色嗰啲藻。 類似，因為呢種藻有超過10,000種嘅。 哦， 咁有鹹水啦、淡水啦。 係係係。 咁啊，如果我哋譬如熟悉啲唔好嘅藻，就可能係喺海上面嘅紅潮啊。 哦，係啊， 嗰啲都係藻嚟嘅。 係或者係咩嗰啲藍眼類嗰啲咧？咁其實嗰啲都唔係一啲好嘢嚟㗎嘛。即係我哋喺有陣時喺龍鼓灘嗰度睇，喂又有呢啲嘢睇啦。咁即係我哋睇嘅影相打卡啊，部好靚啦。但係其實係一個海洋污染同埋唔好影響海洋生態嘅嘢嚟㗎。 同埋掂到即刻痕㗎啦，基本上好敏感。 咁、但係呢個嘢係點樣可以 apply 得到落去你嘅企業嗰度？同埋呢一樣嘢係點樣可以即係叫做用得到咧？即係廣泛地使用咧呢、這個微藻水。 咁首先喺飼養方面，我哋有落啲苦功啦。咁點樣將一個大自然嘅嘢可以做落喺室內度？咁本身呢個微藻呢個單細胞嘅植物咧，佢都係會進行光合作用嘅。其實我哋最主力就係應用佢呢個光合作用嘅呢個期間咧，可以將二氧化碳係吸收咗落去嘅。咁佢哋吸二氧化碳嘅能力咧，係比一般樹咧係大上幾百倍嘅。咁所以就我哋就攞咗佢嘅特點啦。咁嗱，前就係點樣去將佢飼養好啦，後就係裝佢嘅器皿啊。 系 或者系点样去令到佢可以系放喺室内度生存到啊？ 哦， 咁会有啱嘅灯光啦，啱嘅气量啦，即系将我哋周围嘅空气就泵咗入去，就令到佢有可以进行一个光合作用。从而就系第一系真系可以将个空气净化咗，吸咗二氧化碳啦。第二就真系系喺。而家坊間咧，佢哋好多時候要做我哋成日講嗰啲 carbon credit 啦，咁又可以做到一個紙上面又可以幫助到佢哋，係真係話喂 proven 到我真係可以減到咁多碳。 哇！呢、這個都係真係唔係一集時間可以講得曬，即係講到呢啲即係 carbon credit 嘅嘢，可能即係對於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即係除非你係一個企業家啦，如果唔係你可能哇都聽到一嚿咁，不如咁下集咧，等咧Green Teas 嘅創辦人咧 Thomas 同我哋多講少少。喂，其實個應用層面喺邊咧？而咧我最想講啦，因為我係一個龍蝦愛好者嚟噶，即係我細個都係喺澳洲、加拿大都係食好多龍蝦啦，即係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喂，有本地龍蝦，首先我都未聽過呢一樣嘢。咁究竟個養殖究竟係點咧？而你呢、這個叫微藻水之循環，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本地嘅龍蝦養殖場，可以大家互聯互通咧？咁而呢個產業鏈有冇機會推廣到灣區或者其他嘅地方咧？咁本地嘅龍蝦食出嚟嘅感覺係點咧？大細係點咧？嗱，下集我等阿 Thomas 多講少少好嘛？ 好， 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次受伤就像做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话，议会分析今年发生的二十几宗致命工业意外，认为大部分是同地盘的习惯和文化有关，当中一半涉及高空堕下。相信如果工人能够扣好安全带，今年的死亡事故可以减少一半。而有几宗事故都没有进行动态风险评估，认为如果先进行评估，可以避免相关意外。何安成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日前发生升降台压死工人事故，如果相关工程的管理或者工人事先进行动态风险评估，就应该进行临时工程撑起相关升降台先至施工。重新动态风险评估需要整个行业进行，又希望三至五年内能够改变文化，令到工人能够习惯戴好安全带。他说职安健条例加重罚则的修例实施之后，死亡事故并没有减少，认为最重要是要改善地盘的安全文化。阿根廷正式拒绝加入金砖机制，总统府说总统米莱已经致函金砖五国领袖拒绝加入的邀请。金砖五国今年八月宣布将会接纳六个新成员，阿根廷、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联酋的成员资格原定明年元旦生效。米莱签署的函件表示，阿根廷加入金砖机制目前被认为是不合适。今个月就职的米莱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不会加入金砖机制，他在函件之中表示他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上届政府，在这个意义来讲，上届政府一些决定将会重新检讨。以色列军方说过去24个钟在加沙各地消灭几十个恐怖分子，正在中部、南部扩大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加沙北部大片地区已经变成废墟，以军的空袭和地面攻势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越来越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被迫迁移到南部拉法周围的拥挤地区。联合国机构说，一支联合国援助车队遭到以军炮火袭击，未有造成伤亡。另外，哈马斯代表团到访开罗，讨论埃及提出结束战斗的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实现人道停火。 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发生枪击，造成六个人死亡，另外有十几人受伤。索诺拉州检察官办公室说，当地星期五凌晨，枪手冲入卡克梅市一个聚会地点，开枪打死当地一个犯罪团伙头目和其他五个人。检方对事件展开调查。当地媒体引述目击者说，聚会现场正是举行成人礼仪式，期间十几个年轻人打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元旦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为咗配合咧公展会活动啦，咁而铜锣湾同埋天后一带，咁包括咧部分嘅告士打道、唐街、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咧都会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黄竹坑道埃索桥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罗本在公司挨夜看方勤集团同一股创投的合作，代表方摩根先生对他们不看好，但最终因为罗本的一个举动而改变。究竟罗本做了什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盘点过去一年人气 K-pop， 韩国乐坛焦点 ，K-pop 世界大战绵长， 争夺年度最 hit 之作。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到5至6， 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2023 K-pop 最强对最强， 用双脚出走，跟我哋大自然深度游。电视节目《大自然深度游》，每个星期六有专家带路，带你畅游10大香港郊野公园同自然生态保育区，推介郊游路线，沿途到上打卡景点，讲解当区生态特色。 今个星期目的地系大潭郊野公园入面嘅大潭水雾文物径。 今晚7点，港台电视31。 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即係呢個都係我做人嘅其中一個我老豆俾我嘅就係、是、岂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我點可以 please 全世界啫？我先 please 自己先，我做得呢件事啱唔啱先，做得好唔好睇先，過唔過到自己先。我成日問先過咗自己先，你自己都過唔到，你點拎出去啫 ？Hello， 我係阿蛋鄭丹瑞，佢就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那你公公婆婆觉得怎样？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啦，印度人会不会好大男人啊，会不会对我个女好啊？但是识了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的，都好倾得埋，咁都俾佢嫁俾我爹哋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我就好想带个港车北上咧嘅好信息同埋好方便嘅信息。 你而家系咪可以拍翻嗰个超爽自驾游啦？我想问。 系啊， 系啊。是可以拍 出翻街啦， 出翻街啦，可唔可以？ 系啊，出翻街。大家需要可以一起欣赏下，好似都系 喺上昼啦， 系上昼就听我哋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去到黄昏时段咧，大家就可以听潮清字咧，就可以睇到啦。 系啦，咁啊有呢个超爽自驾，喂，自驾方面有啲乜嘢新嘅资讯可以 update 我哋啦？ 系啊，我谂大家。可能喺个充电车里面咧，即系一啲电车里面咧，喺充电都遇到好多困难啊，甚至系讲紧我哋用咩 app 可以去到俾钱啊，用咩 app 可以嘟到啊，哦有啲原来真系香港电话嘅制式系唔得，所以原来我自己会预备多一部。完全行內地 system 嘅電話， 咁先可以可能喺內地嘅商場嗰度充到電。 一部分嘅apps 咧，其實係唔 support 香港嗰個網域啊，所以可能係真係要靠將成個電話嘅制式轉咗做內地嘅模式先可以。 我都真係唔知啊，嗱，譬如我而家揸呢架電動車咧，喺內地其實都普及同埋流行噶嘛，我都唔知道上到係咪需要有個 adapter 去轉換先可以。 係需要嘅，所以咧而家就話俾你知咧，有兩個充電站，係珠海有兩個充電站。是行 CCS2 的。 好好慢慢讲下讲下。 没错，那那两个充电站呢，基本上可能大家已经留意新闻都可以留意到个地址，一个就是横琴的供电城啦。咁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情人桥那边的。是啦，即是情人路那边的。是啦，那两个呢都是完全是可以讲紧是支援我哋嘅歐洲歐插嘅快充， 哦， 係啦，即係點樣咧？我哋而家慢充講緊係11kW，係 啊，真係好慢，慢充真係好慢噶嘛。但係啱啱有架車宣布咗啦，定價80万人民币，國產品牌嘅， 係 5分鐘255km咯。 但係呢個係佢能夠食到嘅電啊， 唔係佢最快5分鐘就差到255km，好勁啊！呢個真係勁，即係呢個內地嘅國產品牌車咧，真係一日千里。 系 系啊，80万人民币喎， 哇， 好夸张！ 而家啲车好犀利，我最近睇咧，即系欧洲品牌啦，即系内地做嘅， 系 出咗架七人车啦， 系啊， 行接近，好似我冇记错，好似接近1000公里， 哇！ 而家电系个 即刻觉得自己，我自己嗰架唔系好够做啊！ 我其实唔系好记得，定系500-600，但系讲紧七人车，你负荷嗰个磅数好唔一样。 其实1000公里如果喺内地都系湿湿碎啦，你 跑 国 度，我记得内地国产品牌已经有啲车系行到1000公里啦。 你讲真，个储电制式兼容得到，其实1000公里都系点解我话湿湿碎咧？你跑国度，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噶。你香港或者大湾区咁样先算啦。啲城市真系相对接近啲啫，谂下如果你由突然间跑川藏线啦，可以噶嘛？其实你可以上到噶，其实 系 啊， 其实系唔得噶， 系唔得噶， 系唔得。 即系我哋去到大湾区， 我哋嘅牌系只系可以去到广东省， 唔系。但系如果你有即系内地牌咯， 唔系， 即系越 A 越 B 都唔得。 唔系，等先，件事系咁嘅，系大家揸港车北上咧就唔可以， 系啊，但我话中港牌啊，我话中港牌啊， 已经你揸港车北上嘅时候，你已经有嗰个内地嘅驾驶执照噶啦嘛，系啦，你就可以咧租其他车揸， 唔系，咁如果有粤 A 粤 B 牌咧，即系如果我哋有内地牌，即系旧时最传统嗰个中港车牌 set 啊嘛，你讲紧 系啊， 粤二 set 其实都应该只系可以喺广东省， 哦， 我所知应该只有广东省， 系咩？即系都跑唔到翻去内地噶。 內地 唔係跑唔到去西藏， 係啊，唔得嘅，其實係唔得嘅，好似係。 我但係我喺西藏見到月牌喎、 啊，係啦， 點解嘅？ 點解咧？ 係可能得嘅喎，應該。 你講嘅月二 set 啊嘛，係嘛？ 唔知月 A 月 B 咯，我喺西藏見過月 A 月 B 牌。 留意下，我記得係。我哋暫時香港上嘅 嗱，香港上我唔知啦，我唔懂啦。不過我記得舊時去 B 好似係得嘅， 係啊，應該得嘅。 粵 B 係深圳啊、廣州嗰啲。 深圳車係可以開到上去大北方，我知道。 係啊，但係講緊粵二 set 好似係，我印象粵二 set 唔得嘅。 係咪？ check下先， 我哋一齊研究 下啦。嗱，我知港車北上一定唔得， 梗係唔得啦。港車北上，我哋去到大概一個灣區入邊遊遊走走 OK 嘅， 可以遠多少少嘅廣東省啦， 廣東省啦， 省內都可以係 廣西。 广西 都要问下，都要问下系嘛？ 总之个范围就系广东省。 好啊，好啊，好啊。嗱，呢样嘢都系要同大家讲翻嘅，因为越嚟越多朋友仔啦，可能礼拜六日嘅时候都会驱车啦，翻到内地啦，个消费啦，饮饮食食等等成成啦。嗱，关于车咧，真系有无穷无尽嘅话题啊吓。咁啊，即系大家去驾驶或者自驾游嘅时候咧，就额外留神一下啦，系咪先？咁啊，有机会透过节目啦，或者电视节目，大家又可以了解更多嘅。 我不如可能你开个车嘅节目，讲下电车啦。 唉，但系电车都系喺香港都系棘棘地，其实都唔好讲到湾区。有阵时香港啲充电都唔够使，同埋咧，即系要教育一下咧，啲揸电车嘅朋友仔，我自己都系揸吓。呢阵时你充完电，你又摆架车喺度咧，顶住咁，即系其实就冇乜公德心咯。如果个个都系咁咧，嗰、那个流转速度又再慢啲。 不 过 其实香港咧发展紧个氢能嘅氢能车啦， 系、 我见到有啲油站都开始改装做氢能嘅油站。 究竟系 气站应该？ 究竟系电车定还是氢能车？系 next generation 咧？ 可能我有啲发觉，可能电车只系一个过渡添。 真系唔知啊，睇下啲车企愿唔愿意，即系放弃个利益。 我其实仲想同你分享多一样嘢嘅， 好啊， 嚟紧其实啊，应该唔系几嚟紧啊，啱啱咧我就去咗呢个珠海嘛， 系啊， 咁其实咧我就住咗个大型嘅 M 品牌嘅 酒店 啦， 系， 咁其中有一个佢有一条 line 就系、是。 系 就系、 是、 诶，咩啊？就系姓字头，唔系即系英文系姓字头嘅酒店。 我知我知我知， 系啦系啦。 哦，嗰、那个好劲、哦，我有个阿里顺友都去、 啊， 因为香港咧，如果你住呢、這个即系总之系湾仔嗰间酒店啦，我估大家都知噶啦。咁总之咧，佢最出名就 系 睇唔到海景乜仔。 系啊，但系好贵， 但系好贵嘅，4,700蚊一晚嘅 around 咁 疫情期间我住过一次，嗰阵时3,000几，我 见即系你 讲 湾仔啊嘛， 湾仔有间，湾仔有间3,000几。最高峰嗰陣時，我見過6,000几蚊一晚，係啦。但跟住咧，我今次去到珠海嘅體驗， 係嗰、那個乜咩吉吉吉嗰個， 係啊， 咩 吉 吉 啊， 係 啊， 係 啊。 喂，但你我有個 artist 朋友都去咗珠海呢一間，好靚喎，哇！個性價比咧係超高喎，實情係點啊？ 係啦。我見到咧，大家可能俾大家少少 reference 啦、我自己就喺官方網站買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因為係會員啦，咁同埋有啲upgrade 嗰啲券啊，upgrade 套房嗰啲咧，咁講緊你俾1,400蚊一晚、 哦， 你就住緊一個成千尺嘅套房， 哦， 係啦， 哇，好抵啊！ 但係我有個朋友咧，同時間早我一個禮拜出，唔係早我兩三日出 包唔包嗰啲嗱早餐定包啦，晚餐包唔包咧？ 包早餐啫， 包早餐啫， 係但係咧，依、這個係我嘅處理啫， 係、 我朋友另一個處理嘅，就係佢喺我哋嘅一啲網購平台去買咗呢、這個。surface 啦， 系 直情买一间酒店房啦， 系啊， 佢里面咧去到之后咧，嗱当然佢冇 upgrade 嘅， 系， 但系咧佢就包咗$100嘅美金嘅 dining credit， 哇， 系啦，咁 $100美金即系大概780几蚊 啦，系啊，咁佢就咧有埋俾你选择可以喺$50喺 spa 度用啊，有$50就系可以， 喂，你 呢个几 好、啊，你转个头 send 条 link 俾我，我都有兴趣， 系啊，讲紧佢嘅价钱系1,200蚊人民币啫，系啊，但系嗰间酒店咧，同埋咧要讲咧就系、是、佢有好多隐藏嘅， 唔系隐藏收费， 隐藏 menu 系乜嘢咧？就系佢哋嘅早餐好精致，系啦，真系好精致， 好好好， 系啦， 有 机会 可以 精致到一个地步咧，有啲嘢可能佢净系写咗个 menu 度啫，你需要咧嗌先出现嘅， 系， 例如pancake 啊、梳芙蕾啊等等。即係有一啲係你需要嗌，同埋咧真係好靚嘅， 係 跟住仲有啲班尼迪蛋啊等等咧，都係要叫先會嚟嘅。 咁有機會大家去到珠海咧，又去睇睇佢啊嚇。咁我哋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佢闹事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便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舍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的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回程路也带上彩霞，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翻嚟啦！嗱，头先你带我哋去咗珠海啦，我就带你翻深圳。咁啊，依家都好流行啦。其实我哋节目都讲咗成年噶啦，就系、是、嗰个其中一个品牌嘅子公司啦，嘅会员店啦，嘅超级市场啦。咁、 yeah. 都系香港好多朋友仔可能自驾港车北上咧，就买到成车都系噶。咁因为咧价廉物美啊，吓堪称。咁与此同时就系大件头啦。咁、我自己喺欧美地方其实去过呢一类嘅超级市场嘅，系好疯狂啊！因为佢系讲紧有几尺高嘅一啲货。特别 双双买噶嘛， 系啊，咁唔紧要噶，你买多咗，如果你嘅收纳空间系可以，同埋你可以团购式，我买当冲凉液咁样，咁我屋企边度冲得晒咁多啊？咁可能咪分啲俾哥哥，分啲俾姐姐，分啲俾 PC， 咁通常都系咁样操作嘅。咁啊，饮食方面都系咁啦，咁样咁当中依家最 hit 一个 item 就系嗰啲叫蟹王面啊嘛，即系成个都系蟹膏嗰啲，即系黄色嗰啲啊。 蟹膏啊、蟹醬啊，即係嗰啲蟹黃咁樣啦。咁你又整到成淥咗個面，跟住就攞個石子袋，跟住倒曬落去，跟住興翻熱佢就好靚咁，好打卡啊步咁樣啦。咁呢個好似聞説依家係銷售第一位嚟嘅咁樣。係啊，即係都我食過一次都係正㗎。係啊，你諗下蟹呢樣嘢最怕就係自己剝啊嘛。係，有人幫你處理曬又冇骨。几好噶，其实都 我每一年都好想翻上海咧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好想去食佢啲蟹粉、小笼包同埋蟹黄面啊。 系啊，其实正嘅。 系啊，所以你咁样讲，我真系唔使翻上海， 哦、 我只需要深圳买就得。 其实上海最霹雳或者劲抽啲有一间小咩煎包咁样啦，其实都系全国店啦，而家变咗。我记得十年前自己去上海旅行嘅时候，特登慕名去食嗰啲煎包噶嘛，即系。少咩？你知我讲边一间啦？咁但系依家原来你到深圳都已经有啦，系咪先？佢有连锁店，但系点解头先超级市场想讲咧？就系嚟紧有一间新开咧，系会直接咁样去迎击啊！佢原先咧嗰、那个阿森一族嗰一间啊， 咁紧要 系啊！嗰间都系劲嘅狮字头咁样嘅铺头咁样啦。咁呢间狮字头嘅超级市场都系以大啦、地方大啦、价廉物美见称啦。与此同时咧，今次都有啲港人嘅优惠嘅，就系、是、你可能唔需要绑一个内地电话号咁你。用翻香港电话、香港身份证，佢就俾你出到个会员咯。 系， 咁呢个好紧要。 使唔使钱先个会员？ 唔需要噶，唔需要噶。 咁好大变化。 系啊， 因为我哋有几个大嘅连锁品牌 都要绑，可能$100至$50落去噶嘛。 $260一年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冇所谓啦。咁啊， 唔好意思，太清楚啊，有啲 人哋做生意系咁样做噶嘛，都好嘅。呢个品牌忠诚度都啱嘅。即系有阵时，依家即将踏入2024年咧，其实玩嘅品牌就唔系个品牌形象咁简单。但系你有几 loyalty 系、 你有几 loyalty 等等即系你入咗血咁样，直情好似一个教派咁样，咁都系噶。你揸车都系一个教派，着衫都好似一个教派，跟住你去超级市场都是一个教派啫嘛。 冇错， 你估你揸架车翻去内地，塞到成车满。咁呢个你都要有嗰个恒心先做到㗎嘛，系咪先？ 同埋你 我就冇嗰个恒心㗎。 你要清到架车摆晒啲嘢先得嘅。 係囉、即係每样嘢都系环环紧扣嘅。OK， 咁啊今年呢就多谢 PC 同我一齐做节目，同你再做节目系2024年㗎喎、 啊。 我先祝你啊新年进步先啊。 好，我都祝你步步高升， 好 啊、越滚越多 job。 好啊，希望唔系个发线步步高升就得㗎啦。OK， 多谢晒。 多谢你。 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㗎啦，拜拜。 拜拜。 出尊严，不要后退。这世间已再不善良，也许这瞬间已惯于爱上，看守那心底真情土壤。也许这痛楚会过于漫长，也许这结果会远超想象，想改变怎可不痛不痒。最早的艳阳，也许不要找最重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